八达岭奥莱为家人挑选一份新年礼物吧。 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吉达八达岭奥莱。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各位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京藏高速出京方向清河收费站有事故，后车多，旧宫新桥到致远西桥内环方向车多。另外京新高速进京方向西二旗到建亭桥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节目一开始，首先是姜映蓉的新歌《坏天使 2.1》，最后一天通过中歌榜全中国强力首播。 全中国强力首播。 快天使 2.1 来自 Vivi 江映蓉，从出道至今他一直坚持了唱跳的方向，并且也付出了很多，不定期呢都会飞到洛杉矶进行舞蹈方面的培训。不过在华语歌坛追求潮流的也不止江映蓉一人了。回顾过往一年，我们榜单上的亮点，一是 OST 霸屏，二就是 EDM 老少咸宜。和当年 R&B 风格一样的是， EDM 在华语呢歌坛同样是来势汹汹，成为很多音乐人和歌手的必修课。刘立春在中歌榜上大放异彩的专辑《流行》便是接轨 ADM 风格。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他找来华裔音乐人助的合作 Privacy。 显得我存心敷衍，这些套路的情节，苍白的上了台面，是不是分开一定要留念，才觉得不那么随便。你要的就拿走，把回忆化成空，不要在乎感受，见面的有所保留，说过的话当成篇幅所，我不必再以为你迁就，说一句分手借口，一遍两遍三遍，最后百口莫辩，寂寞话只是偶尔兑现的谎言，曾爱的很讨厌，别人为过去留一些尊严，散了我们就干脆一点，你要的全套路的情节，苍白的伤了太面，是不是分开一定要不眠，才觉得不那么随便，你要的全拿走，把回忆化成空，不要在乎感受，见面的有所保留，说过的话当成篇幅所，我不必再以为你迁就，说一句分手借口，一遍两遍三遍，最后百口莫辩，情话只是偶尔兑现的谎言，苍白的很讨厌，别人为过去留一些尊严，散了我们就干脆一点，你要的全拿走，剩下的我承受，留下我们的痛，别管有没有用，我怕他以后没人宠，留下我们的狗，别管有没有用，我怕他以后没人宠，那快怕不懂我的痛，我不必再为你将就，楚楚可怜，看你难道在消遣，特价卖出不会难归点，一个接着一个，一拍接着一拍的轻轻的消灭，换来了我们两不相欠。 这是胡彦斌最新单曲《你要的全拿走》，虽然还是情歌，但是在编曲上有很多全新的尝试，融合了 pop R&B， 当然还有 ADM 的元素了，还将高手当中六连拍移植到了这首歌当中。对于像胡彦斌这样有国际视角、自身技术过硬的音乐人呢，接轨 ADM 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下面这一位呢，从摇滚主唱摇身变化成一位特立独行的女创作人，她的转变给人带来不小的惊喜。作为乐团主唱出道走红，但后期发展团队遇到了瓶颈，虽然专辑品质不低，但是也很难迎来第二春了，于是成员纷纷单飞。他的反差呢应该是最大的，首张专辑《小太空》便接轨了 ADM， 我们也看到他特立独行的一面，他就是飞。我们就来听他这首《河畔》。 一张半信半疑半假半真，看过一遍一遍他的美图他的丑闻，觉得痛快就要赶快穿，不管喜欢还是讨喜欢穿，谁跟谁永远在疯传，也许世界不敢看到我们太真，也许时代怕我们太闷，不管说笑还是说谎穿，不管喜欢还是讨喜欢穿，谁跟 这首周笔畅去年中国榜的冠军单曲《风》，来自于他第九张专辑《Not Typical》。 天这个小时我们听到的是歌曲当中的 EDM。 在欧美， EDM 流行在 club 或者是音乐节，那 DJ 便成为了气氛的制作者。 EDM 最早落地华语歌坛的时候，很多大牌歌手会邀请和 DJ 一起来合作，所以在保留了电子舞曲品质的本身，也吸引了一大批的粉丝。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同样拥有中歌榜冠军头衔，这是张靓颖联合DJ 铁斯托合作的这首 Change Your World。 有一种生活代表坚持自我，绝不后退。有一种探索开启新的自我，重新定义我。爱是一种坚决，我要继续调整极限，坚持自己不妥协。 I will change your world， 为你精彩全世界。 I will change your world， 爱为爱。这叫自由，释放沉默，找到最初的感动。黑夜到白昼，爱是一种坚决，我只往前走，要继续调整极限，坚持自己不妥协。 I will change，为你精彩全世界。 I will change your world， 爱为爱而转，我在这舞台一遇见你。 I will change your 请听北京榜样主题歌。 千万人中你很平常，你我常走在同一条街巷，这生活因你淡妆清香，这孤独因你浓墨飞扬。 千万人中你很平常，你是我的邻里街坊，你的智慧闪耀着幸福之光，你的爱心传递着每个希望。 许你离我很远，但你的故事让我们靠得很近。你的告白和思念，全世界都会听到。FM 九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一档全新的音乐温情陪伴。你的故事，我的歌，让声音更温暖。海浪、草原、沙漠、 美食， 嘿，一起来跳舞啊！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 或是在做梦。 记得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 97.4，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 OK, let's go。记忆总在我的脑海里不停地翻滚，它就像一把钥匙打开回忆的大门，记录着我们一起走过的电台音乐，陪伴我们一起共他的当年明月。看着走来走去，还是回到那个起点，我还记得当时在音乐 live 表演，每周末到傍晚 DJ 泽花陪我一起，老歌依旧需要加点信心力量补给，栀子花百花瓣百褶裙柏油路，新环境老电台北京城玩的酷，傍晚5点交给北京音乐电台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度过下班高峰好吗？ 璀璨见证荣耀时刻， 1月27日，全球目光聚焦北京工人体育馆， 华语乐坛大咖齐聚。 大家好，我是李荣浩。 嗨，我是何洁。 Hello， 大家好，我是 Alan 苏醒。 Hello， 我是尚文杰。 大家好，我是潘玮柏。 大家好，我是周笔畅。 我们是 Lion 狮子合唱团。 锁定97.4北京音乐广播，就有机会获得入场门票。 京都念慈庵流行音乐年度盛典，一起听见全世界的流行。The weather。 听众朋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入夜后晴空微风的条件有利于辐射降温，预计明天早上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在-10度左右，可能再创今冬的气温新低，天气十分寒冷。明天早晨上班上学的朋友务必穿上厚实温暖的衣服，加强防寒保暖。白天阳光比较充足，气温开始回升，预计明天下午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在2度上下，高温终于又回到冰点以上。具体情况是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大相对湿度30%，最低气温-10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15%，最高气温20摄氏度。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肾寒，力不从心， 腰酸腿痛，气血两亏。 同仁堂参茸丸，参茸相伴，福寿相依。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1，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FM 97.4， 就是喜欢听。 北京 Music Radio。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97.4，半点资讯。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249-344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来关注一组电影方面的消息，《前任三：再见前任》上映13天，走势依然坚挺，累计破15亿。周五，强森的《勇敢者游戏》以及点映口碑不错的《无问西东》等影片上映。届时前任三是否功成身退或者再造奇迹，我们拭目以待。好莱坞动画巨制《公牛历险记》发布终极全阵容海报与剧情预告，影片由曾打造《冰川时代》系列及《里约大冒险》系列的国际动画新贵蓝天工作室原班人马制作，曾入围金球奖最佳动画。电影将于2018年1月16号举行全国百场点映，目前预售已经开启。由乔治·克鲁尼导演、马特·达蒙、朱莉安·摩尔等主演的犯罪喜剧《迷阵凶案》曝光口碑预告片，影片在北美上映时口碑和票房可谓双双遇冷。影片对美国梦的揭穿和讽刺可能令人不适，仅有部分海外媒体给予好评。电影是好是差，中国观众1月12号可自行判断。北京卫视热播的谍战剧《风筝》今晚上演大结局，贯穿全剧的国民党潜伏特工影子终于浮出水面，此人就是共产党侦察员韩冰。 这个颠覆性的人物身份变化成为整个故事最让观众始料未及的结局。此前剧情中的无数疑问也随着这个悬念揭开而得解。以上九七四半点资讯是由张燕编辑播报的。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收听中国歌曲排行榜。那这个时段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粉墨登场的 EDM 风格。EDM 呢，也是促成了全球 DJ 热。以往在歌曲当中都是歌手来当主角，但是 EDM 在角色当中进行了一次反转，往往呢是 DJ 和制作人成为主角，然后邀请歌手来献唱。当然了，华语歌坛首开和国外 DJ 合作 EDM 的是王力宏，他的这首《忘我》成为 ADM 在华语市场的第一枪。 搞不好我已无路可退，无时无刻都不断相随，日日夜夜我都念念不忘，是我唯一剩下的完美，留下的无数个回忆，留下的无数个泪，流个不停，流个不停，不能再想我，只想要忘我，留下的无数个回忆。让自己忘过，让自己忘过，让自己忘过，让自己忘过，让自己忘过。让自己忘过， 让自己忙过，让自己忘我，让自己忘我。 这是陈奕迅 EDM 风格的放，像陈奕迅、王力宏他们都有得天独厚的资源，所以呢，每一种风靡的风格他们都可以做到无缝链接。那相对于资深歌手来说，新生代对新鲜事物的接受能力更强。伴随互联网崛起的新一代，他们和欧美年轻人的审美几乎没有时差，而且他们也具备柔和各种风格的能力。比方说在我们榜单上本周排在第八位，张艺兴的这首 Shape 就融合了 Hip-Hop Trap、Synth-Pop 还有 EDM。 I'm the lit ship in China. What can I say, man? 森林里走 Big Alpha Bro不怀生物链危险 All around Attack No pretend You don't know That's how the story goes 没人在意 now 养的讲义 wow 就像是翻越日历很快就遗忘掉 Young 背心 I'll put it on you Young 的个性 I'll put it on you Rock shake. I make it hot, baby. Drop, shake. I know you like it hot. Drop, bass. It had a knock, baby. Don't ever stop, baby. 有些桀骜不驯，有些不可思议，有了些争议，不过只是我耀眼而已。有些身不由己，不做损人利己，迈出的步伐一直努力，努力再努力。Count for shit in the neighborhood. We count for shit in the neighborhood. We count for shit in the neighborhood. We count for shit in the. Let's get it.相信别人自己又被伤害妹妹爱哦小心翼翼别对世界怀疑就是改变不如改变自己 Oh baby 有些桀骜不驯有些不可思议有了些争议不过只是我耀眼而已有些身不由己不做损人利己迈出的步伐自己坚定就会很有力 Count for shit in the neighborhood We count for shit in the neighborhood We count for shit in the neighborhood We count for shit in the Let's get itBecause 发现又转身离开。我发现又转身离开。 我发现又转身离开。 两位流量小生的作品分别是刚才我们听到鹿晗如果 What If I Said 还有张艺兴的 Ship。 在过去两年当中， EDM 无疑是华语歌坛的爆款，无论是中流砥柱还是流量担当或者是初来乍到的新人，对这种音乐风格他们都抱着极高的热情。相信在2018年对 EDM 跃跃欲试的歌手也是大有人在了。那在这一时段最后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吴亦凡，这首 July。 广告转身回来，我们将会听到的是歌手毕书尽做客中歌榜，我们稍后见。 Till the sun and it feel like a dream. I hate it when we go to work. You should be fair. Baby, baby, I'm doing what was right. Baby, baby, now tell me what you wanna say. Show me how you're feeling, babe Get what you got coming to you. I know what you like. You know that I'ma keep it coming. Something about this boy got you in the mood. Say you got a situation, tell the other guy to move easy. I may have to come work, girl. I'm supposed to make this work, girl. Wish you was a good function. I'm enjoying it when it's crunch time. You know, but when it's lunch time, I'ma get it by your way, girl. But only for spending some time, some time. Baby, baby, I'm doing what feels right. Baby, baby, now. 啤酒海温柔做的耍好白海

广播，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南宁电台交通音乐广播，厦门音乐广播，山西文艺广播，青岛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体育广播，郑州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海口音乐广播，镇江文艺广播，翡翠963，淄博人民广播电台926音乐广播，南京音乐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台州音乐台，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他每一年都有一张专辑在你耳边，言必信，行必果。这一次他化身一道光，在你的世界交相辉映。1月11号晚间8点，毕书尽携专辑《Be Your Light》做客中国歌曲排行榜。音乐有求必应，好听势在必行。 南北联盟，神州共享，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在相隔一年之后，那中歌榜再次欢迎到的是毕书尽，我们掌声有请。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毕书尽。 上一次做客的节目的时候，带来专辑叫做《I'm Beat Double I》。那一年之后，我们看到毕书尽的第五张专辑《Be Your Light》已经正式出版发行。 是的， 而且这首歌也在我们的榜单上，有着不错的成绩。 哦，谢谢大家，谢谢。 那和上一张专辑相比，这一次带给大家最大的新鲜感是什么呢？ 当然我的每张专辑一样，就是有不同的曲风之外，这次的创作也变多了。这次的创作有6首歌，然后自己的创作也一些歌是改变蛮多的。主要是这次的主打歌叫做 Be Your Light， 也是我自己的创作。写这首歌的原因也是想要送给大家，然后这首歌的概念就是在我的音乐世界里面，我想要当一个灯塔一样的存在，然后想要引导大家想要给大家一个温暖的光，这个概念。对， 好，那我们先来听这首 Be Your Light。 好的。 日落是遥远的花火，熄灭之后就成了透明的哀愁，星星是哭泣的烟火，终于找到我为你泪流的理由。等待你的降落，坠入我的怀中。It's you. 到的是来自于毕书尽的最新主打歌 Be Your Light。 我们也发现你的每张专辑都会把你的名字融入在当中。 是的， 比方说 Be Story、Come Back to Be, Action Be, I'm Be to the Double I， 包括这一次我们听到 Be Your Light。 对， 未来肯定这个系列还会再延续是不是这样？ 应该是会了，因为想要强调我自己的名字，然后每一个阶段性的一个代表性啊，我觉得专辑名称，对，所以还是每张专辑有自己的进步空间在，所以每张专辑的名字也都是会用自己的艺名来取。 刚才也说到这首 Be Your Light 是希望你可以有一这样的灯塔的这样的一种指引，或者是一个存在在那里，然后也同样是散发你自己属于你的光芒。 是， 那这首歌我们听到的时候觉得是这种层层递进的感觉，当中也有摇滚风，包括还有现在最流行的 EDM 风格。 对，加了一些一点点的 EDM。 对， 在这张专辑当中呢，你也是第一次和蔡健雅合作，她给你写了一首歌叫做 You Are Gone。 是的，这首歌也是期待很久的一个作品，我觉得，因为我跟制作人这次制作人陈又琪一起讨论了很久，为什么我们都没办法收到蔡健雅前辈写的歌，因为他是我的偶像。然后这次又琪就特别就是联络到蔡健雅前辈，然后拜托他说能不能帮 B 写一首歌这样，然后就终于要到这首歌。然后我觉得当时收到这首歌的时候很感动又很开心，然后莫名的压力又来，因为想要我想写的歌想要唱好，然后在录音室也是试了很久。 唱偶像的歌自然是会有压力。 最迟难受原地自负，不停的反复只为幸福。You are gone, gone, gone, gone, gone, gone. You are gone, gone, gone. You are gone. 着你的面目 Love, finding love 已接近 Finding you anything 了无归属 刚才毕书尽也说到了非常欣赏蔡健雅是一位创作才女 是 那其实说到创作的部分、在你的专辑当中经常会有你自己的创作来加持 是 但是呢因为非常姣好的外表也会让大家可能对你创作的才能会有一点点小小的忽视会不会觉得所谓创作歌手的 icon 会被这种忽视掉呢 我觉得还好我觉得这张专辑的概念其实不太一样之前就是、到上一张专辑都是想要跟大家分享我的一些故事我的心里话然后我想要的未来的画面之类的但这张专辑的创作其实都是想要做到一个作品的感觉来做 之前可能更多像是音乐日记 对 现在呢可能就是要这个要求更严格一些了除了之前我们听到的主打歌 Be Your Light 之外还有一首歌叫做 Nothing at all Nothing at all 是你和也是你和制作人陈佑琪一起完成的 对一首抒情摇滚英式摇滚比较黑暗一点点因为其实也是想到很以前就是把我的东西偷走的那种人的那种对感情吧感情方面的故事 对上一次好像还在找你的一个朋友当时给了你很多的帮助在打工的时候 文姐那 对所以也可以感受到这个毕书尽是一个非常善良也很感恩的这样一个孩子哈那我们就先来听听看这首 Nothing at all 好的 你的无情迷茫空虚天而不宁好像、你是雨季梦之中光感迷离住在我的眼睛住在我心脏里你留的心因为你心气心碎心疼我需要你住在我的身体 是胜利，是胜利。 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正在播出当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那此刻在直播间做客的是相隔一年我们又见面的毕书尽。 大家好，我是毕书尽。 这一次带来是他的第五张个人专辑，叫做 Be Your Light。 是的， 这张专辑的筹划花了多长时间？ 其实创作到录音其实不到半年吧。 那时间算是挺快的了。 是算蛮快的，因为其实什么都没有的状态下写了六首歌，除了我想你了这首歌之外，因为我想你了这首歌是之前很久之前写了一个 demo， 再次重新拿出来编曲，然后重新填词这样。 那我们在上半段最后一支歌叫做 My Girl， 来推荐一下。 也是我自己的创作，比较甜蜜一点的歌，想要每一张专辑里面都想要收录一首这种比较甜蜜一点的歌，因为大家都毕竟我的歌比较多是抒情歌，对，所以我想要像 My Girl 或者是爱你就够了或者是淡这种比较甜蜜一点的，然后也可以送给对方，也可以送给朋友亲朋好友或者是家人的一些歌。 好，那我们先来听这首 My Girl， 在广告转身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听毕书尽的新专辑，我们稍后见。 我的世界不重要，有你就好。我的心愿不重要，你好就好。爱会一点一点变成烦恼。Every time you come to me， 爱又一点一点变成解药。Because you are my girl， my girl， 你就是我要的心跳，没有你我就要疯掉。Oh oh， my girl， my girl。我要的心跳，没有你我就要死掉。哦哦。 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 我的世界不重要，有你就好。我的心愿不重要，你好。

说的美丽，曾经出走的我和你有过的独角，现在还能不能让我再次拥抱你？感谢当时的你给我不错生命的地，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他每一年都有一张专辑在你耳边，言必信，行必果。这一次他化身一道光，在你的世界交相辉映。1月11号晚间8点，毕书尽携专辑 Be Your Light 做客中国歌曲排行榜。音乐有求必应，好听势在必行。 欢迎回到音乐广播协作网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今天我们欢迎到的音乐嘉宾是毕书尽，掌声欢迎。 你好，大家好，我是毕书尽。 这一次的第五张专辑的名字叫做 Be Your Light。 Be Your Light。 啊，这个 B 是 B I I。嗯，刚好也是非常契合上一张专辑 I'm B to the Double I。 是的。 所以专辑跟专辑之间其实还有一种延续的关系哈。 嗯， 上一张专辑的封面是一个精心设计的 logo， 那这一次呢是在百叶窗前，很有感觉的造型， 穿着睡衣， 穿着睡衣。 对，其实我的睡衣上下面也有那个上一张的 logo。 嗯， 对，所以特别是定做的。这一次的专辑风格想要走一个比较自然风，然后比较街头一点的一些造型。对，像。睡衣就是最近还蛮流行睡衣时尚嘛，所以就是特别定做一个睡衣，然后就拍照这样。 嗯，在这张专辑当中，毕书尽有很多创作在里面，在上半段也说到过了，当然也呈现了自己不同的心理的状态。那接下来这首歌叫做《爱你就够了》，听上去有一点点 reggae 雷鬼的感觉， 雷鬼 啊，所以。比较轻松慵懒了哈，那这首歌是在怎样一个情况下写出来的呢？ 嗯，其实也是我跟佑琪一起写的，然后是也是跟像 My Girl 一样的那种感觉，因为很久之前也送给大家一首叫做 Love More 这首歌，那其实 反应其实我没有，那个时候没有想到这么的，大家会这么的喜欢，所以开始多多写写看这种风格的歌，对，还有歌词，所以特别写了这首歌《爱你就够了》。 微笑是属于夏天的，拥抱是属于冬天的，就像你属于我一个。悲伤是属于昨天的，烦恼是属于明天的，今天你属于我一个。喜欢你的眼睛，喜欢你的神经，喜欢所有事情，哦，除了没有你。喜欢你的贴心，喜欢你追忆，喜欢所有剧情，不喜欢没有你。就是没有天气，没有运气，没有爱情，也没有心情，没有关系，都没有关系。Yeah, oh, 爱你就够了，爱你几个儿，爱你几个儿，爱你几个儿。就够了，爱你几个儿，爱你几个儿，爱你几个儿，爱你爱你爱你就够了。哈，我没有别的，只想 make you better。你就是我的 pretty pretty lover。爱你爱你爱你爱你几个，爱你爱你哦爱你几个。喜欢你的眼睛，喜欢你。喜欢所有事情，哦，除了没有你。喜欢你的贴心，喜欢你追忆，喜欢所有剧情，不喜欢没有你。就是没有天气，没有运气，没有爱情，也没有心情，没有关系，都没有关系。Yeah, oh, 爱你就够了，爱你。几个儿，爱你几个儿，爱你几个儿，爱你爱你爱你就够了，爱你几个儿，爱你几个儿，爱你几个儿，爱你爱你爱你就够了。喜欢所有事情，哦，除了没有你。喜欢你的贴心，喜欢你追忆，喜欢所有剧情，不喜欢没有你。就是没有天气，没有运气，没有爱情，也没有心情，没有关系，都没有关系。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毕书尽的《爱你就够了》，他也说到呢，包括像之前我们听到的《My Girl》这种甜甜的感觉，也是因为发现大家非常喜欢，所以有更多尝试，在专辑当中收入这样甜蜜的歌曲。在专辑当中有四首歌是被选作影视 OST， 有没有想过未来会更多的往影视方面发展？ 其实有前一阵子有去挑战大荧幕上的对作品，所以希望大家多多期待。那接下来有影视方面的事情的话，还是会去挑战，如果有好的剧本好的角色，我一定会去尽力去演。 所以最近一次触电的这个角色大概是一个怎样的一个类型？是古装还是现代剧？ 还算是接近现代，然后角色大概是跟我私底下还蛮像的，对，大家看着就应该就会明白。 是那种私底下很像，是那种很乖的男生，是那种吗？ 比较乖的，然后 很乖， 比较 很为他人着想。 对，还蛮会观察人的，一个人。对， 好，那我们也拭目以待哈，期待毕书尽在大荧幕上是怎样一种表现。 嗯，在专辑当中还有一首歌叫做 Less Drunk。 Less Drunk。 嗯，喝醉了，灌就是喝醉了那种感觉。其实看到这首歌呢，心里是有点点为你揪心。嗯、 是。 所以我不知道这首歌会不会也是因为之前的经历，然后让你有一种就是在街头上要喝醉了呀，深夜街头上是这样吗？ 这首歌写的时候是，其实我带着我的家人出国去玩、嗯、 啊， 然后，我跟我弟在就是我们住的地方喝了一点酒、 嗯， 然后就是觉得心情上很放松，然后很开心，然后就突然来的一个灵感，然后就开始拿起手机录下来这首 啊， 对，然后。我就跟尤其讨论说想要做一个 Tropical House 的一点、嗯、这首歌的编曲也是交给了 Jerry C、 嗯、Jerry C 很有名的编曲 一起合作，那我觉得成果出来的东西其实是我自己还蛮满意很喜欢的一首歌。 好，我们就来听这首 Less Drunk、 yeah. 这个喝醉不是借酒消愁哈、 嗯、 而是非常开心，在这种微醺状态下心情非常好的这种感觉，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就来听毕淑静这首 Less Drunk。 你给我的感觉有一点醉，有一点醉、oh yeah、我对你的感觉有一点醉，我想犯罪。 这首 Let's Drunk、啊、所以在 EDM 曲风的进阶上是不是自己有意的在这方面去尝试呢？ 其实我跟佑琪都一直在讨论 EDM 的东西， EDM 觉得说到底有时候会想到底适不适合我 啊，也会在这当中要仔细的去考量一下这个问题。 对， 对， 对， 而不是说现在流行然后咱们就 对 赶紧要去做这个风格的音乐。 对， 对，毕竟不能因为要写而写嘛， 嗯， 就觉得想要符合自己，然后很适合自己的歌，就是创作这种歌，所以觉得下一张专辑如果有机会的话，要写得更完整、更自己一点。 嗯，专辑当中有一首歌叫做《蛋》，就让我想到了12月9号你在台北小巨蛋的这个演唱会。 是， 他们有关系吗？ 也是因为这样吧，应该是老板是因为这样才收这首歌吧。而且因为这首歌很甜蜜， 嗯， 对， 嗯、 我们的制作部的一个吉他手， 嗯， 对，李静伟的作品，对，我觉得他一直创作给我的歌，像上一张是叫做《Sweet Little Baby》，也是他的创作、嗯，就是 Enjoy 那个， 嗯，很享受 每一秒每一分钟、 嗯， 对，很享受，很享受，所以 just enjoy yourself 就可以了，享受就好了， 是的， 享受当下那个 moment 就好了。 爱上一个人，每天想到的都是你，我多么想，全世界只有我和你。爱上一个人，没有人会想要离去。 不会相信我们之间没有秘密。爱情不是那么容易，要用心的经营。虽然我不是那么聪明，爱情不是玩玩而已，要用的是真心。这就是我爱你的秘密，我要告诉你。你是单发，我是单白，负责保护你的存在，没有任何委屈的爱，变成胆怯让我们分不开。心里面只有你的爱，让我们 fall in love。天想到的都是你，我多么想全世界只有我和你。爱上一个人，没有人会想要离去。我会相信我们之间没有秘密，爱情不是那么经历。虽然我不是那么聪明，爱情不是玩玩而已，要用的是真心。这就是我爱你的秘密，我要告诉你。你是单花，我是单白，负责吧 这张专辑。在今天节目做客的时候说到了这一次是当一个作品来做， 是 之前上一张专辑或者之前的专辑更多是像一个记录自己的心情这样的日记。那在下张专辑你的侧重点会在哪里呢？ 目前都还没有做到过全创作，所以希望下一张是更有耐心的，更有时间的来静下来做。对，就是比较完整的自己，然后比较完整的作品这样。 在今天节目尾声的时候，还有一支歌可以留给毕书尽，你可以来推荐今天我们节目当中没有听到的歌曲。 好的，那推荐给大家《我想你了》。好的， 好，我想你了。 这首， 这首歌可以简单介绍一下。 这首歌也是我自己的创作，这首歌曲是想到爸爸来写的歌曲，所以也希望大家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也可以想一想你怀念的人，或者是你想念的人。 上一次说跟爸爸还没有见到面， 对， 所以从那次走到现在你们见面了吗？ 好像有见到一次。 好像有见到一次。 对对， 就是还不确定。 没有，有见到一次。 有见到一次。那你们之间交谈都还没有生疏，还是说是 还好 还好 就还好 爸爸可能太忙了是吧？那好，那也希望未来你们可以有更多这样的机会和时间，可以在一起待的时间更长一点，也享受这种父子之间的这种亲情，这种家庭的这种温暖。好，非常感谢今天毕书尽带着自己的第五张个人全新专辑 Be Your Light 做客中歌榜。那我们下次再会。好， 谢谢光姐。谢谢大家。谢谢。 没有光的星儿，没有爱听的情歌，没有眼泪的我却还活着。没有心的笑声，没有温度的抱枕，没有关系的我还是好好的。我想一个人，思念却来烦我。我想一个人，回忆却不让走我。想让你的漩涡，还给你一个。